第二回，贾夫人先是扬州城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。却说风素因听见公差传唤，忙出来陪笑起问，那些人直嚷：“快请出真爷来！”风素忙陪笑道：“小人姓风，并不姓甄，只有当日小婿姓甄，竟已出家一二年了，不知客是问他。”那些工人道：“ 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，应奉太爷之命来问。他既是你女婿，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，省得乱跑。” 说着不容风素多言，大家推拥他去了。风家人个个都惊慌，不知何兆。那天约二更时，只见风素方回来，欢天喜地，众人忙问端地，他乃说道：“原来本府新任的太爷姓贾名化，本贯湖州人士，从与女婿旧日相交，方才咱门前过去，因见交信那丫头买线，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。我一一将缘故回明，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，又问外孙女儿，我说看灯丢了，太爷说不妨，我自是番误，务必探访回来。说了一句话，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。”甄家娘子听了，不免心中伤感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、四匹锦缎，答谢甄家娘子。又寄一封密书与风素，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交信做二房。风素喜得屁滚尿流，巴不得去奉承，便在女儿面前一力撺掇成了，唱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交信送进去了。雨村欢喜自不必说，乃封百金赠风素，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，令其好生养善，以待寻访女儿下落。风素回家无话。却说焦姓这丫鬟，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，因偶然一顾，便弄出这段事来，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。谁想他命运两际，不成望自到雨村身边，只一年便生了一子。有半载，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了。正是偶因一招错，便为人上人。原来雨村因那年试饮赠银之后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，至大比之期，不料他十分得意，已会了进士，选入外班，今已升了本府知府。虽才干悠长，未免有些贪酷之弊，且又恃才武上，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，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做成一本，参他生性狡猾，善纂礼仪，且沽清正之名，而暗结虎狼之属，致使地方多事，泥泞不堪等矣。龙颜大怒，即批革职。该部文书一到，本府官员无不喜悦。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，却表面上全无一点怨色，仍是嬉笑自若，交代过公事，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，并加小人属送至原籍， 安排妥协，却是自己丹风秀月，游览天下胜迹。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面，因闻得今岁挫正点的是林如海。这林如海姓林，名海，表字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，本贯姑苏人士，经清点出为巡盐御史，到任方一月有余。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，今到如海夜经武士，起初时只封袭三世，因当今隆恩盛德，远迈前代，额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。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，虽系中鼎之家，却亦是书香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数不盛，子孙有限，虽有几门，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，没甚亲之敌派的。今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个三岁之子，偏又于去岁死了，虽有几房姬妾，乃他命中无子，亦无可如何之事。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，夫妻无子，故爱如珍宝，且又见他聪明清秀，便也越使他识书识得几个字，不过贾充养子之意，了解西夏荒凉之叹。雨村正值偶感风寒，病在旅店，将一月光景方见愈，一因身体劳倦，二因盘费不济，也正欲寻个合适之处暂且歇下，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。因闻得挫正欲聘一西兵，雨村便相托有力谋了进去，且做安身之计。妙在只一个女学生，并两个伴读丫鬟。这女学生年幼小，身体又极怯弱，功课不限多寡，故十分省力。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，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，女学生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，遂又将辞馆别途。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读书，故又将她留下。竟因女学生哀痛过伤，本自怯弱多病的，触犯旧政，遂连日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这日偶至郊外，意欲赏见那村野风光，忽幸步至以山环水旋，茂林深竹之处，隐隐的有座庙宇，门向青颓，墙环朽败，门前有额提着至通寺三字，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：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。雨村看了应想到，这两句话文虽浅近，其意则深。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，倒不曾见过这话头，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，意味可知，何不进去试试。想着走入，只有一个笼中老僧在那里煮粥，雨村见了便不在意，乃至问他两句话，那老僧既聋且昏，齿落舌钝，所答非所问。雨村不耐烦，便仍出来，意欲到那村寺中 孤饮三杯，以助野趣。于是款步行来，将入寺门，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来，口内说：“奇遇，奇遇！”雨村忙看时，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，号冷子兴者，旧日在都中相识。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、大本领的人。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说话投机，最相契合。雨村忙笑问道：“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，今日偶遇，真奇缘也。”子兴道：“去岁年底到家，今因还要入都，从此顺路找个婢友说一句话，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两日，我也无紧事，且盘桓两日，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。今日婢友有事，我因闲步至此，且歇歇脚，不期这样巧遇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，另整上酒肴来，二人闲谈漫饮，叙些别后之事。雨村因问：“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？”子兴道：“倒没有什么新闻，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”雨村笑道：“帝族中无人在都，何谈及此？”子兴笑道：“你们同姓，岂非同宗一族？”雨村问：“是谁家？”子兴道：“荣国府贾府中，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门楣吗？”雨村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家，若论起来，寒族人丁却不少。自东汉贾复以来，支派繁盛，各省皆有，谁逐细考察得来？若论荣国一支，却是同谱，但他那等荣耀，我们不便去攀扯，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。”子兴叹道：“老先生休如此说，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消疏了，不比先时的光景。”雨村道：“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，如何就消疏了？”郎子兴道：“正是，说来也话长。”雨村道：“据虽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，那日进了石头城，从他老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大门前虽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，就是后一代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阴润之气，哪里像个衰败之家？”冷子兴笑道：“ 亏你是进士出身，原来不通。古人有云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世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生始日繁，事物日盛，主仆上下富贵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，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。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竟上来了，这还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，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汉末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”雨村听说，也呐喊道：“这样失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别门不知， 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。 子兴叹道：“正说的是这两门呢，待我告诉你。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，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。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也养了两个儿子。长名贾夫，至八九岁上便死了，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。如今一味好道，只爱烧丹炼汞，余者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唤贾珍，因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，把官倒让他袭了。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，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颤。这位真爷倒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16岁，名叫贾荣。如今敬老爷一概不管，这真爷哪里肯读书，只一味的高乐不了，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，也没有人敢来管他。再说荣府，你听方才所说意识就出在这里。自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。长子贾赦袭着官，次子贾政自幼好喜读书，祖父最疼，原欲以科甲出身的，不料代善临终时一本一上，皇上因许先臣及时令长子袭官外，问还有几子，立刻引荐，遂额外赐了郑老爷一个主事之衔，令其入部习学，如今现已生了员外郎了。这郑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，14岁进学，不到20岁就娶了妻生了子，一并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这就奇了。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一落胎包嘴里便衔下一块5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的字迹，就取名叫做宝玉。你倒是新奇异事不是？雨村笑道：“果然奇异，只怕这人来历不小。”子兴冷笑道：“万人皆如此说。”因而乃祖母便爱如珍宝。那年周岁时，郑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，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去，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。郑老爷便大怒了，说：“将来酒色之徒耳。”因此便不大喜悦。独那石老太君还是命根儿一样。说来又奇，如今长了7、8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，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我见了女儿便清爽，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。你倒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疑了。雨村罕然厉色，忙指道：“非也，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。大约郑老爷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，若非多读书识字，加以置之格物之功，悟道参玄之力，不能知也。”子兴见他说的这样重大，忙请教其端。雨村道：“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两种，愚者皆无大义。若大仁者，则应运而生；大恶者，则应劫而生。运生是智，劫生是威。 尧舜禹汤文武周昭孔孟董韩周成张朱皆应运而生者。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恒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桀而生者。打仁者修治天下，打恶者扰乱天下，清明临修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，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今当运龙作勇之朝，太平无为之事，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至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余之秀气，漫无所归，遂为甘露，为和风，恰然盖及四海，比残忍乖僻之邪气，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，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。偶因风挡，或被云摧，略有摇动感发之意，一丝半缕兀而泄出者，偶知灵秀之气试过，正不容邪，邪复度正，两不相下，亦如风水雷电，地中既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让，必至搏击先发后殆尽，故其气亦必复人，发泄一尽始散，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，在上则不能成人人君子，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，置之于万万人中，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，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，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，若生于诗书亲平之族，则为义士高人，纵在偶生于薄作寒门，断不能为走卒贱仆，甘遭庸人屈至驾驭，必为其有名昌。如前代之许由、陶潜、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王谢二族，顾虎头、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刘廷芝、温飞卿、米南宫、石曼卿、柳其卿、秦少游，近日之倪云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龟年、黄帆绰、静心魔、卓文君、洪福、薛涛、崔英、朝云之流，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。子兴道：依你说，成则王侯，败则贼了。雨村道：正是这意。你还不知，我自革职以来，这两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，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，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。不用远说，是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真假，你可知吗？子兴道：谁人不知，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，又系世交，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，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至一日了。雨村笑道：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见我到甄府出馆，我进去看其光景，谁知他家那等显贵，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，倒是个难得之馆。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，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，说起来更可笑。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，我方能认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，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，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，极清净的，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。你们这拙口臭舌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字，要紧。但凡要说时，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， 受了失措，便要凿牙穿腮等事。其暴虐浮躁，顽劣憨痴，种种异常。只一放了学，竟去见了那些女儿们，其温厚平和，聪明文雅，竟又变了一个。因此他令尊也曾吓死吃楚过几次，无奈竟不能改，每日的吃疼不过时，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。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，因何打急了，只管叫姐妹作甚？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？你岂不愧些？他回答的最妙，他说急疼之时，只叫姐姐妹妹字样，或可解疼，也未可知。因叫了一声，便果觉不疼了，遂得了秘法。每疼痛之极，便连叫姐妹起来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爱不明，每因孙辱师则子，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，如今在这巡盐御史林家做馆了。你看这等子弟，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，从师长之规谏的。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。子兴道：“便是贾府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。郑老爷的长女名元春，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做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舍老爷之妾所出，名迎春。三小姐乃郑老爷之庶出，名探春。四小姐乃宁府真爷之胞妹，名唤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儿，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”雨村道：“更妙在甄家的风俗，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，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、红、香、玉等艳字，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？”子兴道：“不然，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，故名元春，愚者方从了春字，上一辈的却也是从兄弟而来的，现有对证。母亲以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及荣府中摄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，不幸时你回去细访可知。”雨村拍案笑道：“难怪这女学生独至凡书中有敏字，皆念作密字，每每如是，写字欲找敏字又减一二笔。”我心中就有些疑惑，今听你说的，是为此无疑矣。难怪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，不与近日女子相同。夺其母必不凡，方得其女。今之为荣府之孙，又不足含矣，可伤上月竟亡故了。子兴叹道：“老姊妹四个，这一个是极小的，又没了。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，只看这小一辈的，将来之东床如何呢？”雨村道：“正是，方才说这正宫已有贤育之儿，又有长子所疑一个若孙，这舍老爷竟无一个不成。”子兴道：“正宫既有育儿之后，其妾又生了一个，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下现有二子一孙，却不知将来如何。若问那舍公，也有二子，长名贾琏，今已二十来往了，亲上做亲，娶的就是郑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，今已娶了二年。这位莲爷身上现捐的是个铜枝，也是不肯读书，于世路上好机变，言谈去的，所以如今只在乃叔郑老爷家住着，帮着料理些家务。谁知 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，到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，连爷倒退了一舍之地，说模样又极标致，言谈又爽利，心机又极深细，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。雨村听了笑道：可是我前言不谬，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，都只怕是那正邪两副而来一路之人，未可知也。子兴道：邪也罢，正也罢，只顾算别人家的账，你也吃一杯酒才好。雨村道：正是，只顾说话，竟多吃了几杯。子兴笑道：说着别人家的闲话，正好下酒，即多吃几杯，何妨？雨村向着窗外看道：天也晚了，仔细关了城，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，未为不可。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账，方欲走时，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：雨村兄，恭喜了，特来报个喜信的。雨村忙回头看时，要知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